i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哎，没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互动的一个话题呢，哎呦，说起来以后可能会有一点小莫名的伤感。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今天早上起来以后见了好几个同事，然后也在吃饭的时候也在聊这个跟今天这个话题有关的。 大帅啊，你这白头发见长。 哎呦我跟你说，不光白头发，我现在出现发现我这个腰啊，我想想啊，从尾巴骨往上数，小尾巴 1 2 3 4 5 6 7 8， 小尾巴1 2 3 4 5节左右，我觉得就是拿手摁它会觉得疼。然后今天早上碰见了那个红酒老师，然后他说你这个可能是腰间盘突出啊。 我又诊断了一下，有可能是腰间盘膨出。 然后有经过两个俄罗斯老中医的给我诊断， 我告诉你， 我现在觉得难道我觉得我已经进入到腰间盘突出的年纪了吗？ 那有可能啊，我告诉你，十几岁的小孩呢也有可能突出膨出。但他因为他平时他坐得多呀，或者是就坐在那儿啊，这个时间长啊，或者一些不正确的姿势啊。 但是还有就是九哥临走之前说了 什么 话？上了年纪都就出现了各种毛病。 哎呦， 就这句话扎心了， 我立马就 然后我就觉得我上年纪了吗？然后所以啊，今天早上跟大家也一起咱们就互动一下这个话题啊，说的是就是您觉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认为自己好像突然莫名其妙的开始出现各种问题，或者你觉得自己老了？ 对， 从什么时候 有没有那么一刻让你突然觉得我自己好像有点不中用了？ 磊哥，你是这个无时无刻不觉得自己很不中用吗？ 就是有点老了 啊， 就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你知道吗？尤其你那个药啊，不是腰啊， 药，你的药别停啊，磊哥， 这个肾之根源 啊， 是吧？你自己得关注一下这个。 你看磊哥一说到这种话题就特别有发言权，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总是能从嫂子眼神当中感觉自己不中用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说一说这个话题啊，就是从哪个时刻，无论是你的身体上出现状况，或者是你的心理上出现状况， 对， 或者是你在看待某些事物的角度上出现了某些征兆，你突然觉得哟，我是不是老了？ 比如说就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那些东西，谈论的那些东西， 比如说你跟人聊聊着就说到 我就看不惯这些小 看不惯了，或者是你突然就觉得你怎么能这样呢？ 对呀， 然后把自己就一下子归到了就是年老的那堆儿 长辈的那一堆里头。 其 实我觉得我差不多了，40来岁了，差不多了已经。我跟你们年轻人还是有区别，但是我特别骄傲和自豪的是，每每别的朋友看到我说哟，我以为您还大学生呢，20出头，最多27、28，没想到 你都花钱交的朋友吧。啊，这么捧场。 对呀，每人给10块钱的。 哎呦我天哪。以后少去这种 啊 朋友多的地方。 是过分。 好， 来说说吧啊。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话题，从哪些时刻或者发生了哪些事情，甚至是心理上发生了哪些事情，你觉得自己好像年纪老了。 我们看到小豹给我们发了一张对比照片， 他怎么长得还跟李菁似的？ 他瘦了以后像李菁，他原来之前啊是胖胖乎乎的，肯定这小伙觉得自己太胖了影响健康，于是乎决定减肥，然后减了60斤，这是减肥60斤之后的样子， 就瘦成了李菁。 对，然后他说哎呀还是原来胖好。为什么呢？原来胖的时候我皮肤圆润呐，光滑呀，我瘦了之后法令纹都出来了，显出 而且你看那个原来的皮肤啊，白里透红。 对呀， 这把那个嘴唇的颜色，当然也有可能是相机有问题啊。来，接下来时间我们和您互动交流，一起听新闻说话题。 好了，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北京本周中期将出现空气重度污染情况， 还有北京市的公用电话半年救急6.5万次， 占座挤座不文明行为呢，让地铁长椅呢特别的挤，究竟怎么回事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邀请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大家互动交流。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 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好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上周末京城是晴空再现，不过在暖煦东阳和新鲜空气之后，本周中期又会有重污染来袭，而且扫清污染的冷空气将会给京城带来剧烈降温，给平原送来小雨，山区送来雨夹雪或雪，以及四级北风。据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预计，本周三也就是明天将有可能会出现重度污染空气情况，而在本周四中午前后呢，在冷空气的努力下，这一轮的污染过程结束。此外，北京市气象台预报，本周中期冷空气开始影响北京，周三天空逐渐转阴，夜间山区有雨夹雪或雪，周四有小雨淅淅沥沥啊，而且北风将会加大到四级左右。周四到19号，京城气温大跳水，大家要准备好厚冬衣。具体来看，周四周五白天最高气温只有7度，夜间最低气温将会到0到零下1度。还有就是周六日白天最高气温虽然略有上升，上到9度，但是夜间最低气温冲破冰点，跌到0下1到0下3度，这个气温数值只要水汽条件充沛，已经可以下雪了 啊、哦！我们期待着再来一场雪哈。 去年就没下吧？ 对啊，一直到来年的3月份才有第一次降水， 是吧？ 啊， 哎，所以啊，这个期待一下吧。 来，老中医说你还是坐下吧。 哎呀，不行啊，我这个站也不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啊。好， 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这个交警提示：药驾之险同样值得警惕。酒驾、毒驾的危害呢，早已是广为人知。 嗯、 公安交警部门介绍，目前法律法规对于药驾的规定，哎，就是吃药的这药，药驾规定呢尚不清晰完善，只有禁止性的规定，却无针对性的处罚措施。 嗯， 但是药驾危害同样是不容小觑。根据了解，药驾呢就是指驾驶员服用了容易导致困倦、嗜睡、视物不清等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之后，依然驾车出行。 嗯， 通常情况下，服用像安定类、助眠类、感冒药、抗焦虑药等类型的药品之后，就容易出现眩晕、嗜睡、视力模糊、反应迟钝，那么都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部分药品的说明书当中呢，也对这类不良的反应有明确的提示，所以呢，服药期间尽可能咱不开车是避免危险发生的根本措施。如果必须服药驾车，最好啊就是提前咨询一下医生，并且谨防超剂量服药。 嗯，因为确实有的药吃完了以后会有很多的那种反应， 就没有感冒药最通常就是含有那个叫什么什么东西， 叫安定的那个是吧， 类似那样、 哦、 助睡眠 就会让你就是反正就睡着了， 是是、 嗯哦嗯、所以大家吃了药以后也要注意啊。还有再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获悉，即日起至11月20号期间，北京铁路局首次在北京至长沙间复兴号动车组设置了专用车厢，干嘛呢？是用来运快递的。 哦呦，我的天，快递都上复兴号了。 哎，运量呢从500公斤提到了5吨。 哇、哦，厉害了。再来看看这个西红柿哈，这个西红柿终于降价了。新发地市场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新发地市场的西红柿批发价是每斤1.2到2.7元，周环比下降了22%。哎呀，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吃西红柿，把它给吃冻了。 哎呀，蕾蕾啊，这个吃西红柿从老中医的角度说有什么好？ 这个西红柿，我告诉你，一定要跟鸡蛋一块儿吃 哦。 啊，他们两者的营养， 那不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吗？ 对、 啊，还用你说？还小孩说的，给你哦，就是搭配， 一定要自信。虽然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哦。好，另外跟大家说一下，日前由80家学前教育单位组成的北京学前教育职业教育集团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成立。2018年，北京这个叫北京政治学院啊，率先开。 开办职业院校第一个学前教育师范专业，推动朝阳、通州、东城、西城、丰台、石景山等区这个教委与学前教育人才培养的交流对接。今年九月已经迎来了首批公费师范生280人。据介绍说，这批公费师范生免交学费，定向培养，毕业后呢可被分配到北京市各幼儿园就业。这一次的北京学前职教集团的成立，可以和学院学前教育的专业建设有效对接，更有利于学生实训的安排和就业岗位的选择。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有没有那么一瞬间让你意识到自己老了？也许是生理上的，也许是心理上的，也许是你思想上的。好了，那有点看破红尘的感觉哈，那就送给大家魏晨的这一首《红尘》。 年春天桃花香，起来桃花配酒尝，看世间逍遥，人生如提翅而翔。我想众生多喧嚣，求不得解药，情也痴，恨也绕，伤离别爱寂寥，熙攘攘总会命里折了腰。可怜刹那红颜老，韶华最一笑，只笑红尘多。 哎呦，真的是，我觉得突然看了大家的互动话题，感觉好有感触。那个林就说了，哎呦，好多好多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夜店那种嘈杂嗨翻天的地方，最多只能待半小时， 心脏受不了。 哎，我是从来都不去那个地方， 我年轻的时候还去。 哦、是吧？不是说我多正人君子或者怎么着啊，主要是因为我真的就是我不喜欢那种叫哒啷啷的那种酒吧，或者 润无息无声的那种， 就是安静的，放首唱首小民谣的， 哎呦呦呦， 叫慢摇的那种酒吧， 地主你。 哎，然后呢，他说同时会觉得特无聊，而且耳朵能持续嗡嗡两天。 哦呦， 再比如说受不了那些选秀节目里嚷嚷着帅，甚至是好美的娘炮们，好好的男人又秃枝又抹粉又举止妖娆的，极其看不惯。啊，这个我一直都看不惯。还有就是熬不了夜了。啊，年轻时连着熬三天，睡足了一晚，就生龙活虎的缓过来了。但现在但凡两点睡，连着一个礼拜都跟电影里抽了大烟似的状态，哈欠连天，无精打采，觉得体力跟不上，头晕脑胀，感觉身体被掏空了。吃了某块片也一口气上不了五楼了。 天呀，我觉得这都是一系列的反应。 对的， 确确实实有一些是这个生理上的反应哈。 六 线居士说，说起这话题，两眼都是泪。 哦， 差不多八九年前，那个时候我才30刚出点头的时候，有一个不是太熟的同事兼职卖安利，给我使劲的推销啊，一通的吹呀，之后说告诉我这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吃了之后显年轻啊，你看你有40了吧。 天呀，这人不会说话呀，估计现在肯定干不长这个。 他后面的话我就压根没听进去，因为那时候我刚30啊，那一刻我真的是开始怀疑人生，我才30出头啊，大哥我有那么老吗？都40多了。 好多人18岁长得都跟40似的， 是吧？跟你似的。 来来来，还有看一下啊，那个小迪迪迪迪迪就说了，我之前特接受不了现在的一些流量偶像 啊， 唱歌也不怎么样，演戏也不怎么样， 哎呦， 装扮性别也很模糊，就跟我闺蜜一起吐槽。后来一想，好像我们小时候追星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是说我，也是这么说我喜欢的明星的，就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爸妈的样子。 对。就走在再走爸妈的那条路， 就开始发现思想越来越靠近爸妈了。 是，原来老觉得爸妈唠唠唠叨，尤其是妈妈，现在可能自己你也开始唠叨别人了，你知道吧？这个换位思考，所以咱不能说爸妈唠的。 来来来，还有， 再来看看这个哈，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人山人海的事儿啊 ，Karina 就说了，我和老公一起去看张杰演唱会 啊， 鸟巢附近人山人海啊， 哎呀， 还有拿着各种旅行箱从外地赶过来现场看的歌迷， 哎呦呦呦， 开场之后各种迷弟迷妹们那叫一个激动，哎呦，只有我们俩一脸蒙圈的互相看了看，哎，他们咋了？干嘛呢？看了不到一个小时，一首歌我们都不会唱啊，还是决定去撸串吧。顿时觉得自己是老了， 对，就是。感觉就掺和不进去了。 看来这个票肯定是别人送的，不可能是自己掏钱买的。 是是是是， 要不然要心疼的。 对对对对，就是 我就是觉得，就即便有这种机会进去了以后，也掺和不进去， 就是融入不进去了。 如果张杰的歌你都听不进去，或者是不会唱的话，那应该得七零后了吧？ 张杰不啊，八零后很多也对他不是特别熟吧？有很多人觉得张杰村不太喜欢他的歌，也不太喜欢他的人，所以就不太喜欢他的歌。 哦， 有这么一个道理， 明白明白。 但是你要让我去吧，我只能选择像什么张学友、老德瓦。 啊， 王力宏， 哦哦哦， 类似这样的，再年轻的我也不熟。 张学友的演唱会，你就不要多去了。他的演唱会上经常能抓出一些逃犯来， 逮着九个了，说是。 对对对对，这个还有小哲臣说了啊，三年时间白胡子出来了 啊， 鼻子里的毛都白了一半。 哇、 哦，真的假的？ 我告诉你， 鼻毛能白吗？ 内火比较旺。 哦， 内火。哎呀， 这老中医开。 我内火旺的时候里边也有。 哦、oh, ， 我一定会就是非常细心的把它剪掉。 哦， 保证 鼻毛也能白？ 当然了，你血热就会白的。包括你头发为什么有的时候会窜出几根呢？ 嗯， 你别揪了，就是因为你血热。 我血热， 血热， 我是个热血青年呀、啊。 对， 那我年轻啊，应该说是。 没有没有没有，你这腰肯定是五十多了，你放心好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1118要发了！ 1118， 11月18日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0000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了，说一说，随着气温下降，地铁车厢里原本宽敞的长椅也因为乘客穿的衣服的增厚而变得更加的拥挤，对不对？ 是。 那近日呢，有媒体记者在早晚高峰和平峰时段探访了地铁2号线、4号线、5号线、10号线和14号线，发现用包侵袭占座，或者是半卧姿势霸占座位，还有什么硬要挤一挤的乘客，都造成了地铁座椅拥挤度加大。从这个到底地铁车厢里一排座椅应该坐几个人呢？北京轨道运营公众号发起的一周投票显示，73%的乘客不愿意挤一挤，认为一排座位坐6个人正好。 哎，那么探访过程当中呢，记者就遇到过3次乘客不文明的行为造成的座位拥挤，2次发生在14号线，咱们点个名哈，都是乘客用包去占座，并且拒绝其他乘客要求将他这个包挪开的要求。 嗯， 还有一次呢，就是在10号线，一个人躺在座椅上占了3位子。 嗯， 市民江先生呢，每天搭乘10号线通勤，他就说，哎呀，有些乘客看上去其实挺瘦的，却非要坐在2个座椅中间的， 这就跟开车跨线开车一样， 弄得边上人特难受，你说 特别讨厌 呀，是吧？ 嗯，然后呢，其实说实话，最近这段时间也看到了网上不少视频，比如说还有一个人就自己躺在那个地铁上，你知道吗？ 有， 在那还玩，在那玩手机 啊、 然后怎么样，把鞋还脱了 啊 啊！当然有乘客呢，就是哎，直接把他的鞋给踢出了地铁啊，这做的特别的棒啊。 对， 然后那个，其实我就想说，还有最近也看到一个。反正高铁上还又发生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 好像是也是脱了鞋之后呢，把脚蹬在前面的椅子上， 对对对对对对对， 高铁的玻璃上，然后自己在那儿看视频玩，就躺在椅子上，也是站了好几个 座。我其实在这个地方，我每次看这些视频的时候，我都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乘警啊，您过于礼貌和客气了，对吧？就感觉拿他们跟没招似的。来了以后说，哎，您这种行为您不合适啊，您这种行为您不礼貌啊。我当时我每次看这种视频的时候，我内心总会想，如果我在这个地铁上，我可能就会问这个交警，我就乘警，我说您到底管不管？ 你不管 就这种行为，你要是不管，如果这种行为你要是不管，你真的处理不了吗？你拿不拿下他？你不拿下他，我上了啊！ 哦呦天哪， 我真的就我每次就看到这我就火大。 其实啊，他们也不赖他们，他们肯定是应该会上前劝阻，但是我觉得以后啊，就是一些相关的规定应该写的再明确，写的明确有理有有依有据的话，我觉得乘警对他们的处罚就更加明确。 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前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这也是大家之前所做的。所作所为所造成的一种，就比如说一有警察哎强制采取一些措施，就有些人在旁边起哄架秧子，打人啦，或者怎么怎么就喊好，现在你看吧，好，我倒是不打你了，我在天天在这劝你，你还管用吗？另外昨天有一个视频我觉得特别解气， 嗯嗯， 就是有一个交警，人叫做交警界的李云龙嘛， 是， 就他碰到了有一个人，他是车保险脱保了 啊， 但还开车上路，然后呢还在那对着交警拍，然后什么东什么东西，我有病啊，你能弄我？那个警察就一顿非常这个有理有据，这个回绝了对方的这个无理取要求， 嗯， 特别的提气。我觉得警察该强硬，依法办事，您就依法办事， 一定是要 做好拍摄，留好证据， 嗯。 没话说，对不对？ 对， 也不能老惯着这些人。 那当然了， 是吧？好，接下来先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来看看大家的这个，说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老了吧？啊，这个。你说， 我看到刚才有一位， 我也看到一位，我先说吧，我找到了 Chocolate 啊， 他说昨天我就觉得我老了，为什么呢？我们组里来了一个19岁的实习生，然后就跟他聊天说，哎呦，你今年多大？19岁啊？您父母身体还好吗？我妈妈很好，我妈妈今年39，这然后他说我的妈呀，我34岁了，孩子才1岁5个月，他妈妈39岁，孩子19了， 人家要的早，20就要了孩子了， 所以。 但是现在很多人要的就晚，你知道吗？ 哦， 我儿子才4岁， 哎， 我都4张了。你说 你是36要的？ 对呀， 哎呦， 你说说够晚的吧？ 真是啊，所以说你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差点觉得要不上了？ 我当时就想，哎呀，以后这儿子要再长大点的话，我要想抱抱他，我都抱不动，我这老腰受不了啊。 是， 大帅，你也要有这方面的顾虑啊。来看看啊，这正能量正好又是说到这个年龄的。 嗯， 单位新来的小帅哥是94年的 啊， 算算自己是81年的。 嗯嗯， 不算不知道，一算突然感觉吓一跳。 嗯， 尾巴骨往上第5节隐痛啊，怎么跟你差不多呀？ 啊， 后来俄罗斯老中医诊断说是心理因素。 哦， 说咱俩，嗨，说咱俩，说咱俩，我以为他们那儿也有这么一个呢，真是 啊。来看一下这个飞天神猪说了，早各位啊，前两天和朋友吃饭尽兴聊到10点 啊， 朋友说今天高兴，我们去唱歌去。 是 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回不是该回家端盆热水泡脚吗？ 嗯， 真的老了。还有就是哦，他说这个时间应该是回家泡脚了，不想再去 KTV 玩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我的看电视时间频道基本在体育台和新闻台之间来回了。 这我觉得不算是老，这算是您有选择了，目的性更强了，是不是？ 对，可能也是因为就这两个频率可能成为了 适合您 中老年人经常会看的频率，是吧？ 我妈 湖南卫视啊， 那不是，我妈爱看影视频道。 好，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张学友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12月14至16日连续3天开唱，请认准独家售票平台猫眼演出，打开微信钱包，点击电影演出赛事，立即预约购票。 广发用卡城市之星返票5折起，12月底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精彩商圈专区，可购买朝阳大悦城、北京 APM、 北京朝阳和盛汇等16大商圈，指定餐饮商户半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黄金为民12载，送福万家汇京城，11月1日至18日中国黄金店庆月，黄金饰品购满12克免1克，1118以旧换新零工费，珠宝5折起，多重惊喜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比额度，比速度，比价格，邮储银行邮新贷给您不一样的网贷用款体验，优质客户最高30万， APP 申请10分钟到账，每月8月申请，万元日息低至8.6%，详情咨询95580。

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播出，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11月3日至4日，大型原创音乐剧《凤凰阿佳与火山神》，为所有纯真之心而作，不仅仅是孩子。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美元指数强势上涨，晚间美股下跌，特朗普指责民主党占据了白宫众议院多数席位的前景正令美国股市承压，国际金价苦守每盎司1200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七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200.58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即日起，菜百公司全国首发猪年生肖纪念章，专业铸造，品质精良，以礼仪藏，贺岁佳品。咨询电话83520088-630，投资需谨慎。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再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在哪些时刻或者是哪些瞬间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你突然意识到觉得自己哎呀怎么老了呢。 幸福晒太阳的猫说，以前吧我戴个围巾呢，真的就是为了凹造型， 就哎要 对吧， 帅或者是美， 对，为了美，一般阿姨都这么干啊。没有现在真的是生理需要 啊， 以前脖子上不能够呼东西觉得弱 啊， 现在我都爱上高粒儿， 说的太有生活了啊！再来看一下咱们老朋友摸草儿怎么样了啊？他说，从今年夏季换季的时候开始了有鼻炎的炎症了，症状了 啊！ 一到早上起床就大喷嚏流鼻涕，我就突然觉得自己老了，开始添毛病了呀！随即发现开始有了细纹，胶原蛋白流失，看着那些流量小鲜肉都无感了。就觉得不喜欢他们了啊，还会嗤之以鼻。哎呀，我是不是已经成老太太了？这不要瞎说，是不是？ 反正你是正在朝着老太太那个方向发展。 你傻了。 刘贤旭说：“哎呀，还有一次我跟我媳妇儿在一块儿啊，看到邻居家的有一4-5岁的小姑娘、小女孩儿，然后我老婆就特别感慨的摸着人小姑娘的脸说：‘哎呦，你看看人家小朋友多好呀，满脸的胶原蛋白，多嫩呢、啊！’我们俩都老了，都老了。结果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那小姑娘一手指着我说：‘你不老，她老。’哎呦，孩子真是扎心，就是指着我说，就是我媳妇儿不老、我老。 哦，哎呦我天哪，好家伙，这孩子会说话啊哈！来看一下，那个莫妮卡说了。我呢是去健身房，看到许多妹子穿着运动背心小短裤 啊， 这个再看看自己，夏天一个大 T， 冬天帽衫，已经不想露肉了，30绝对是个坎儿，我觉得我老了。 哎，我30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感觉，但是我到40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我身上长了好多肉，我现在就想一个办法，就是穿更大的衣服把它们塞进去。 哎，但是你越穿更大的衣服，你会发现越大越大，因为你穿了更大的衣服，你感受不到那个肉紧绷。 真的是，我大学阶段一直是穿 M，后来 L， 结婚 L，现在40XL。我已经到了就是那种买衣服就快有的号就没有了、有的因为没有 XXL、但有的时候那款偏小我就必须得找 XXL。 哎呦，我终于知道为啥这个某水果品牌老是出 XS Max， 因为你老了是吧。来看一下，还有甜甜薄荷糖说，多年前当别人对自己的称呼从姐姐变成阿姨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当时真心接受不了啊，那时候感觉自己老了。哎，还有单位新来了一个2000年的同事， 我2000年 啊，19、18了吗？ 也成年了 哦，就是高中毕业。 对对对对，跟我家孩子一般大呀、哦！我的天哪，因为自己要孩子还不算晚，在家里，在孩子家里，这个在孩子家长里算岁数小的，但看一看新同事，比人家大一代人呐、哦，老了，真的老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些老同事老欺负新同事，主要是自己心里觉得 不平衡。 你们一来我就老了， 真的是。还有一次外边做活动，我突然想起来了，然后呢就请家长带着小朋友上来，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他妈妈就说来叫叔叔，然后他就叔叔叫了一声，然后我刚蹲下我说叫声哥哥，叫声哥哥，不叔叔。我当 孩子，这个孩子教育的好，不撒谎，是吧？来 好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哎，说一说在哪些时刻或者发生了哪些事情，或者身体出现了某些变化，思想出现某些变化的时候，你突然觉得自己老了。 欢迎大家呢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小猪多多等萌系猪年金饰，款式丰富，规格齐全，每一款都可成为迎接己亥年的甄选佳品。迎贺岁，买首饰选菜百。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11月15日至18日，世界童话名著《小王子》改编同名音乐剧梦幻登场，开创全龄观剧新纪元。 好，说到这个年纪老了，说到这个养生之道啊，纳达尔都开始养生了。 是， 对，说这个纳达尔总决赛退赛率接近50%了，难道红土之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养生之道吗？ 纳达尔和德约科维奇的年终第一之争呢，本来是今年伦敦年终总决赛的最大的一个看点。那么2016年直到决赛才决出年终第一的那样的压轴大戏，大家早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想再次看到了。但是呢，天不随人愿，随着纳达尔最后时刻的退赛，那么今年的决赛在开赛前便已经丧失了最大悬念。德约提前锁定了年终第一，并追平了费德勒，纳达尔呢则继续无缘首次问鼎总决赛冠军。这两位史上交手次数最多的伟大的对手，在总决赛上又一次是擦肩而过了，而且真的是廉颇老矣的感觉。就是在昨天晚间的，就是今天凌晨的第一场比赛当中，费德勒第一轮又输了，输给了一位年轻的小将。 对，哎，其实说到这儿的话，看到有一些老球，自己当时喜欢的一些老的体育人 啊， 他们退役或者是发现不能再战的时候，你也会有一种老了的感觉。 对，因为我们跟他们是同时代的， 比如说几个足球明星 啊，谁 就是 苏茂贞， 这会暴露年龄。对，苏茂贞， 02年， 李小鹏 是谁？ 你这现在是鲁能队的主教练啊，李小鹏，还有打篮球的那个什么兵来着，我都忘了，很帅的一个男篮的，山东男篮的一个。不是，什么兵，然后还有什么特雷泽盖、卡恩、卡西里亚斯，这些人一代一代的都走，就是都不行了以后。 你看我说几个 啊， 什么邓亚萍、王楠、冯坤。我天呀， 就感觉他们就是老了，就是他们走了，不是他们离开赛场了 、 我们就觉得自己好像也老了一样。 你说又走了又哭着，你说这是 别 到时候回来找咱了。 当然那个我们说每年啊，这个有旧人去就有新人来， 那当然 了，是吧？我们的新人也是辈出的，比如说北京时间昨天上午短道世界杯 美国盐湖城站男子500米决赛，中国名将武大靖以39.505秒的成绩夺冠，并一举打破了自己在今年二月份平昌奥运会上创造的世界纪录。 祝贺祝贺祝贺！ 而且他是也是一路绝尘。 是是是，而且我觉得武大靖现在是中国短道速滑队，包括男队包括女队当中发挥最稳定的一位选手，就每一次大赛他都没有让五百米的个人赛失之东隅，就是说他每一次都能拿到这一项的冠军，发挥很稳定，而且成绩是一直排在世界前三的这么一个成绩。 对对对， 厉害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的确是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在十号的时候，也周六的时候，2018国际泳联游泳世界杯东京站第二天的比赛当中，男子200米蝶泳决赛上也是有一场非常神奇的一幕。 对， 就是这场比赛8个选手，只有中国游泳队员李朱豪一个人是中国人， 是， 然后其他全部是日本人。所以你从那个电视屏幕上转播上就打国旗，就会发现。中国队正好夹在中间， 中间啊！ 但是游起来的时候就特带劲了 啊！ 你就感觉一路绝尘，又是中国队在前面遥遥领先，后面跟着一群日本人在追，哈哈哈啊！然后呢，最终李朱豪突出重围夺冠啊，以1分50秒92来摘金， 不容易，不容易哈！ 嗯嗯啊！所以这些新的这个运动员的崛起，可能又有新的一批跟他们同时代的粉丝或者观众 又诞生了。对对对， 好。 欢迎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有没有那么一刻一瞬间让你觉得自己突然老了，有可能是心理方面的，也有可能是自己整个人的 状态 上，身体上状态， 或者是你的思想认识方面哈。 是， 好，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Always throwing down for the whole squad. Never going back to my old job. Flying in the jet going off to Mars. Trying to see the world through different cars. The sweat and tears of different years. I knew I was made for this. Tonight I just take a sip. I guess this what famous is. I've been on the last. I've been down for the count. I've been coming to the top. I've been all the way down. Just put your hands on my hand. Let's get out of this crowd. I wanna dance my way out of this town. All I know. 哎，我觉得这首歌就可以判断一下，衡量一下你是不是老了，就是你现在还能不能接受这种说唱歌曲，快节奏的说唱歌曲。 我早就不能接受，我一直都不能接受。 你老了。 没有，我一直不能，这个听歌的习惯确实每个人不一样，有人就喜欢摇滚啊。哎，老云帆提醒我了，我刚才说的那个人是谁？龚小斌。 哦，龚小斌，男篮的， 男篮的， 哦，我知道，我知道， 对对对，当时很帅的一小伙， 就是他好像是在场上其实是就是默默无闻打球。也不是很张扬的那种， 这是性格就感觉不是那么火爆， 哎， 但是就是有点大哥型的那种感觉啊。再来看看这个，原来如果我是陈奕迅说了，原来吃涮羊肉啊能吃3斤肉片，现在吃2口就饱，哎，老了， 胃受不了了，真的是， 真的吗？这个 我原来小的时候，我吃我妈烙的那个馅饼，那个馅饼就真的有我巴掌这么大，挺大个的，我吃9个没问题。 哎呦， 你现在再让我妈再烙，就到4个，最多5个，我就已经撑撑的饱了， 好家伙， 都漾出来了。Stone 就说了，我这才36啊， 哦， 我路上遇到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玩，我看这孩子挺可爱的，我就冲这孩子笑了笑，你知道那女的竟然让孩子喊我什么？ 喊你什么？ 爷爷。我当时都崩溃了，我感觉我还是宝宝呢，为什么我就突然变爷爷了？你给我说清楚。 那各位死忠啊，咱稍微注意打扮一下好不好？这个人靠衣裳，马靠鞍哈， 还 得注意一下。 啊，对对对，你打扮年轻一点， 对对对， 是吧？ 陈国立就说了，老了要注意养生了，现在喝啤酒都往里边加2颗枸杞了。 真的假的啊？ 他开玩笑的嘛。 然后再看看这个王增辉说，30岁之前熬夜喝酒，我告诉你，第二天正常上班，晚上我继续熬一宿，没事儿。30之后，我喝酒断片儿，一到11点就困得不行。 哎呀， 公司那小同事，我上班的时候，他们才是1年级 哦， 我才30多。 你看现在，哎，你别说，一说起来就30多岁都感觉自己已经老了。 老 对，咱们一会儿互动有没有25、26的说？哎呀，老了。你看啊，这个 Jason 说了，哎呀，这很久 听了很久节目，第一次关注你们啊。嗯、我发现老了，头发短了 ，KTV 爱睡觉了，被人叫老哥哥了。两年前还有人给介绍女朋友，现在已经没人介绍了。 哦，就是种种的这个不同的侧面，体现出你已经老了。 嗯， 哎呦， 对，哎，我建议你报名参加我们12月11号去西班牙的旅行。我们当中会有很多单身女同志啊。 有有有，会有会有。而且我发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我身上凸显出来，就是30岁以后往往会。那就是30到40之间， 嗯， 我买衣服的时候经常会买一些色彩鲜艳的， 哦， 经常会有一些装饰物的， 哦， 就感觉不灵不灵的那种东西， 哦， 或者是有这种卡哇伊头像的，哦，就可爱头像的， 嗯， 但是慢慢现在这一两年， 嗯， 我就买纯色的了， 哦， 就那段时间可能刚过30突然觉得，哎，我得捯饬捯饬自己，要不然显得就太， 就到了40你都开始就是觉得不 回归了， 回归了啊！好，看一下段章说了，原来啊，不到晚上12点是不睡觉的， 哦， 现在一到10点就困了。还有我的头发朝不保夕啊，感觉是已经开始退潮了，是吧？感觉自己老了啊！来， 佳期假就说了，这么说吧，原来每天早上起来洗了头发出门，我都不舍得戴帽子，嗯，头发浓密啊，怕压坏了呀。 哦， 哎呦，我告诉你，即使大冬天冻着我自己，我都不能戴帽子。 哎， 现在呢， 嗯， 别说每天早上出门戴帽子了， 嗯， 一入冬刚冷，立马秋裤就塞进袜子里保暖，暖和极了。 还有好多人都在说， 啊， 比如说城主说了，11月初就穿上秋裤了，根本不用老妈说，自己就主动穿了，主要是腿真受不了啊。 你这算不算早的？刚才我看的还以为我没找着啊。 过了11，卡卡， 过了11他就把秋裤穿， 你说不穿是真冷啊。这你会发现好多人都说这个穿秋裤这事儿，就是觉得自己老了， 但是我这么多年了，我到现在今年一样，我还是不穿，我一冬天我都不带穿的， 哦， 我就一条单裤， 哦， 啊，你看我这单裤， 对， 还是露肉的单裤， 啊，哎呦， 是不 是？ 还真 是， 看见了吗，哦，看见了吗，啊？ 你主要是为了脱方便， 你给我出去，出去， 好， 出去，来，大早起来我再脱什么裤子我？ 来，接下来是这。你喜欢下班以后回家吗？对不对？ 别解释了，别。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啊！ 哎呦妈，气死我了！ 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播出，第3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3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日本4季剧团首部海外授权，11月27日至12月2日，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与孩子共赴魔幻之旅。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再来看一下啊，日前歌剧《唐璜》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召开，执棒该剧的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担纲导演、舞美设计、服装设计的亚尼斯·科克斯和唐璜饰演者维托里奥·普拉托、张扬等共同解读了这一制作的精彩看点。 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各奖项日前揭晓，《红海行动》获得了包括最佳故事片在内的5项大奖。除最佳故事片之外，《渡江》和《蒋璐霞》分别凭借在《红海行动》当中扮演的徐红和佟丽两个角色，收获了最佳男配和最佳女配。那么王雨田也凭借此片呢，收获了最佳新人奖。 那开始读错字也说明是老了的症状啊， 脑子跟不上了。吴京呢是凭借《战狼2》收获了最佳男主。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电视剧《我们的40年》日前正式在江苏卫视开播。该剧横跨40年，讲述了幼年受到电视机影响的冯都如何成长为一名成功的电视人的故事。 首档大型的航天综娱科普节目《挑战吧天空》，那么将于11月17号在优酷视频上线首播。节目当中呢，志愿者们将在中国太空计划使用的训练中心度过30天，在那里呢，他们将经历和航天员一样的艰苦训练，包括模拟火星环境的航天员。这也是真人秀首次展示中国航天员必须忍受的严格训练过程，厉害了。 身临其境专场见面会日前在清华大学大礼堂举行，节目总导演徐晴透露说，身临其境第二季节目已经开始筹备，将于2019年的1月播出，节目当中或许会加入方言配音秀。 为纪念中国著名书法家刘炳森诞辰80周年，紫园秋草汉末人生纪念刘炳森诞辰80周年作品展呢，如期在北京开幕。他的作品既有古韵，又散发着新时代的气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来看一下啊，红萝卜红烧水萝卜必须用油炸，就是说就在今年8月，我和我爱人带着我闺女一起出去玩，我们坐在出租车上，我闺女突然说了一句，爸爸你有白头发了，我当时一惊啊，不会吧，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老了，而且我闺女啊最怕我唱那首当你老了，最怕这首歌，我每次一唱她就会搂着我哭说，爸爸爸爸你不老你不老，哎呦好好贴心，小棉袄， 好温馨，对对对对 对。 然后说那个10月份啊，我帮我哥忙活他结婚的仪式，火，您这孩子都孩子这么大了，然后哥刚结婚啊，这真的是可以啊， 有早有晚嘛。张尚志说了，老了老了，以前呢，我看到那些刺激的玩的项目，像什么机车、蹦极，还有爬悬崖等等，都往前冲。我现在不行了，我看到他们玩，我告诉你，无奈小声点说，哎呦真幼稚啊，其实内心是我真害怕。 对对对对对，来看一下啊，还有那个还有好多朋友啊，萨那亚玛就说了啊，那个我那天吃饭旁边坐着一桌05后， 哦，05后， 13岁，13岁啊，瞬间感慨现在的孩子过得真好。单位同事那天问我他妈妈多大，单位的同事那天我问他，你妈妈多大呀，他说我妈妈79年的。来来，你的 比我还小，行，比我还小。 还有一个妈妈是80年的，妈呀，结婚太早，我85后啊！ 啊、哦，天哪，孩子都那么大了。 是。 张小美儿就说了，我老公50岁了，至今冬天不穿秋裤，还经常冒衫啊、双肩背什么的，冒充80后。哎呀，他这是要疯啊！ 哎呦哈！ 只是那个两个大眼袋，经常就会问我媳妇儿，哎，媳妇儿，我用什么眼霜管用啊？我就跟他说，哼，眼霜管用，那都是神话。你还是算了吧。哎， 其实我觉得你得向你老公学习，人就得捯饬， 有那个年轻的心劲儿。 到了年，到你越是上了年纪，你越要捯饬啊。那个来看看，Jenny Scott 说了啊，有一天我妞看到了她4-5岁时候的照片，就对我说，妈，那是我年轻时候的照片吗？然后我当时觉得我已经老成灰了，你知道吗？闺女今年11岁、 哦。哎呀，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在小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老了，对吧？ 对，所以咱今天跟大家一起说一说啊，您在哪一个时刻，身体上、心理上出现哪些状况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老了？ 进段广告。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真香警告，深秋11月北京 SKP 周年庆开始啦，满千返百、10倍积分、满额有惊喜等更多活动到店发现，看好你的钱包，盯紧你的余额， 11月15至25日，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全新大众 SUV 途岳，以山岳气势造就德系硬朗设计，超大全景天窗尽收天地美景。现在购车尊享2年零利率，踏入途岳从容无畏。上汽大众4008201111。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牧田玉长城。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李工，为我们大家介绍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哎，你好李工。 哎，你好，早上好。 哎，这个听说过两天气温就会降到零度以下了，然后是不是会带来雪的天气啊？哈哈， 降雪的可能性还是不存在，尤其是城区。那咱们实际上山区呢，还是报点雨夹雪或者是小雪天气，这海拔高度比较高，但是在14号的夜间到15号上午这一段时间，实际上你说的降温呢，实际上是从15号开始，因为15号白天最高气温就报到了8度，16号是报了7度，然后16号之后夜间的最低气温，一直到21号这个期间都报到了零度以下，这是你所说的降到了零度以下，这夜间。那这次的降温天气呢，主要就是有一股冷空气现在已经到达了新疆，现在那边呢降温幅度很大。昨天我看了一下乌鲁木齐，它原来呢前一天还是可以达到10度，昨天就到了1.6度，那降温幅度8度之多。我看它未来几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基本都在-5到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0到12度，这是咱们全国省会城市当中气温最低的一个省会城市了。当然咱们北京呢，因为这两天主要是受到雾和霾的影响，空气质量是比较差的，像今天明天基本上是报的中到重度污染的这个级别，现在黄色预警是在进行当中呢。那么到了15号，因为上午呢就有冷空气要影响到北京了，所以这次的雾和霾天气的截止时间是到15号上午，逐渐的就会散去了。全国方面呢，实际上这次影响到北京的这种雾和霾天气不仅仅是北京了，包括京津冀，还包括河南、安徽、湖北，这个长江以北的这些个地方都受到了这次雾和霾天气的影响。当然南方主要是雾，像河南大部分地区今天早上我看大部分地区都是大雾的天气，所以要开车旅行的话，那这两天可要小心了。因为咱们北京像今天早上东部和东南部的高速公路已经封了4条，我听这个

哎呀，这个听磊哥的声音我就知道我老了，十几年来陆陆续续听到了磊哥和好几个搭档的节目，周杰、熊丽、小底、刘笑，熬了好多人都换了节目，高磊依然在。大帅你保重啊，不要嫌弃磊哥， 就是 要不然他真的会孤独终老的。不会，我跟你说，你们是没有看到高磊现在的样子，他长寿眉都出来了，你们知道吗？就那种老寿星的那种大长眉毛往下耷拉的那种， 打着卷的就出来了，是吧？ 我觉得磊哥你一定会长寿，真的 是吗？ 我真的觉得你一定会长寿。 哎呦，百岁老人， 你不止百岁，你起码一千，真的。 我是妖精。 还有，再来说一说啊，这个 看看这徐娟说了，好几个儿子的同学的妈妈生了二胎 哦， 我就问我儿子说。儿子， 哎，呸！我为什么要打枪？ 你特别配合。其实我就要这个效果，你知道吗？ 我这脑子刚才一走神，就掉坑里了啊！ 他说：“妈妈再生一个怎么样啊？”儿子说：“ 妈妈，你都那么老了，已经不能生孩子了。” 天哪，我才40岁， 好像被自己儿子给鄙视了。哎呀，好，当然在儿子心目当中的话，妈妈肯定是年纪老的，对吧？那个 谁说的？我觉得我妈70多了还是那么美丽依然 哦。 妈，你特漂亮啊！ 是最近怎么了？财政权又被收回去了是吧？来看看看看啊！还有那个这个网友说了，我服了，真的是老了。 嗯， 前几年的时候去欢乐谷坐太阳神车，那这一遍的玩，不坐吐了都不行。 哎呦呵！ 可现在一说去欢乐谷。想想还是别浪费钱了， 就是的， 就是那种这种玩心可能就没有 好几百块钱呢。黑翼说了，30岁之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失眠 哦， 我天天都是沾枕的就着 哦。 30岁生日的那天晚上，我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失眠 啊， 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那个可能是他心里的原因，就是他在想自己已经30了， 对， 越想越。害怕 啊， 越想越害怕，害怕就产生焦虑，焦虑就 失眠了。你看看，一事无成，工作没有，媳妇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活这么大劲，我这别睡了，我。 哎呦，让你这一说，好家伙，甭活了啊！紫丁香说了，有一次我在院里的这个树丛里喂流浪猫，刚好有一对与我年龄相仿的老夫妻推着孙子出来遛弯，小孙子看见我问他奶奶，奶奶，阿姨在干什么呀？他爷爷看了我一眼，对他小孙子说：“什么阿姨？你应该叫奶奶。我当时心里想，大哥，你咋就这么不懂事呢？ 真是，好不容易我显瘦，不是显年轻一回 啊。同时我自己也很清楚，自己真的是老了，不过心态还是很年轻的。 哎、 对你一定要保持这种心态， 就是活出自己。 孩子是最真实的。对不对？孩子是最真实， 不是 孩子叫你啥？ 不是大哥，你别补刀了，行吗？你还非补这一句刀，你知道吗？孩子最真实的了。” 孩子叫阿姨啊，叫他 哦，对， 是吗？对不对？你这一看没好好听节目啊。好，下面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啊，在哪个时刻，或者是你身体上出现状况，或者是你的心理上发现什么变化，你觉得自己老了？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0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旅游方面。龙潭中湖曾经是北京游乐园的所在地，2010年的六月关闭至今，这里将如何变身？我们日前从东城区了解到啊，龙潭中湖环境整治、提升景观规划、民意征集第一阶段工作日前已经结束了。四成被访者期盼龙潭中湖公园建成综合性的公园，具备这个休憩呀、娱乐呀、健身啊、这个教育科普功能等等啊。 没错没错。那么说过了龙潭湖公园呢，我们再来说说奥森公园。北京城呢有一条历史悠久的中轴线，这条线从南到北串起了永定门、天安门广场、紫禁城、景山、钟鼓楼，最终完美的消融于森林山水之中。这片湖光山色，这就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岁月如梭，奥森公园迎来了它的第十个年头，2008年建成的嘛。 十年，大家知道有多少人来到过奥森公园吗？ 好， 8700万。 哇、天哪，快一个亿了！ 8700万人啊、 厉害了， 吓死那帮老外啊！然后那个，来看一下啊，从即日起，如果您想要进入厦大啊，这个 哪儿？ 厦大， 厦大的， 对，进入厦大思明校区参观，要先通过微信预约。厦大之前发布了厦门大学思明校区参观管理公告，就介绍说了，今后每天进入思明校区的参观人员人数都有限额，从1000人到10000人不等。厦大表示，之前的新规，是学校经过深入调研、审慎考虑，并充分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之后，综合考量推出的啊。不过校方也说了，厦大也将会视新规执行情况，对参观管理规定进行不断的完善和改进。换句话说，新规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啊。 好，反正咱们下次去之前预约就行了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直来聊到哈，这个人变老的那么一瞬间，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一首歌，对不对？是吧？当你老了。 哎呦，那个是不是有一位朋友的女儿最害怕听这首歌吧？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送给大家赵赵的这一首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 风吹过来， 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高磊已经哭晕在我们的直播间了，所以暂时让他平复一下心情。我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在哪一个时刻你突然觉得自己老了。刘说了，昨天晚上和朋友们出去吃饭，聊天时还说和我们家老朱搞对象那会儿也是冬天，穿的也不厚，天天出去吃玩也不觉得冷，现在你让我大冬天晚上出去想想都觉得冷。就是这种，就是扛风扛冻，包括出去疯的这个劲头是越来越小了，是不是？蕾蕾，你好一点了吗？蕾蕾，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现在的状态好多了。刚才真的是无法面对这首歌曲和面对自己未来的人生。 主要是因为你想想，你已经老了，但是 你好像爱的那个人已经变了。 别这样，真是万一人听呢？啊，燕就说 谁呀？ 说到这个话题，我就特别有感触啊！我7年前，我2个月减了20斤，哎，当时是为了筹备婚礼，2个月瘦了20斤呢。啊，7年以后，我4个月才减了10斤，哦，可见身体代谢慢了，老了。 明白，明白，对对对， 我也是。我就最大的感触就是，现在我也天天去健身房，我也去运动，有氧啊，无氧都做，但是就没用。嗯，关键就是出汗少了，原来哗哗的跟流水下雨了，现在好像一滴汗不出。 对，就是他说的这个没用，指的是他不会掉肉。当然你的身体好，精神状态好，还是依然会啊， 对 人还有用。嗯，来看一下加菲咖，加菲咖算了，咖啡加蒜， 差不多差不多。 他说了，我觉得老了的标志就是爱回忆了。哦，以前上学的时候总是想以后怎么怎么怎么样，嗯，现在总是想以前怎么样怎么样。哎，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的好。 昨天正好有一个朋友无意间呢就翻出了一张我的老照片，然后给我发过来说，哎呦，你还有原来这样的照片呢。嗯，然后他就突然告诉我说，这是我在微博上找到的。后来我就回到我的微博看了一下我的就是那些照片的，那些过往经历，好多那些美好的回忆突然一下就全都勾起来了。 而且还有一个我发现老了的标志啊，或者是爱哭了，就是当然我本来就眼窝就浅，我特别容易被感动。 我也是， 就是看电影或者是咱俩确实有点像，有的时候读到一条微信 的时候就不行， 我们俩就能掉泪。嗯，就是我发现这个可能也是老了的一个标志。 这倒不是，我年轻时候也这玩意儿，也这样。 哎呀，我啊，这个倒也是，这个倒也是。而且有的人说越老心越硬，就有的人啊，他尤其是经历比较多的，就是心被打磨的已经，不知道什么 钢铁般的坚硬了， 对对， 就见怪不怪了， 这样也不好，这样也不好。 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1118 要发了！ 1118， 11月18日1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万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1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这期节目我们继续来探讨其他形式的改制重组需不需要缴纳契税的问题。 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整体改制，包括非公司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原企业投资主体存续并在改制变更后的公司中所持股权股份比例超过75%，且改制变更后公司承继原企业权利义务的，对改制变更后公司承受原企业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经国务院批准实施债权转股权的企业，对债权转股权后新设立的公司承受原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同一投资主体内部所属企业之间土地房屋权属的划转，包括母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之间，同一自然人与其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一人有限公司之间土地房屋权属的划转免征契税。母公司以土地房屋权属向其全资子公司增资视同划转也免征契税。 另外，契税2018-17号文件中还提到了一种情况，在股权股份转让中，单位个人承受公司股权股份，公司土地房屋权属不发生转移，不征收契税。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说一条奇闻异事吧。啊， 好， 今天不是说当你老了，或者是你从什么时刻觉得自己老了吗？咱们来说一位老人啊，说是东亚草原先民在3300年前就已经开始吃奶制品了。 哦呀呀呀呀，东亚草原上 敢说自己老，我们来比比老。 好，东亚草原上的人们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放牧牛羊并且食用奶制品呢？一项国际研究发现，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3300年前。德国马克思 普朗克人类历史学研究所机构的研究人员在新的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对蒙古国北部发掘出的22具人类遗骸进行了研究。那么这些人大约是生活在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900年。研究人员呢，从其中9人的遗骸当中获取了牙结石，并且进行了蛋白质组学的分析。结果发现，其中7个人的牙结石当中存在着来自于牛或羊的乳蛋白，也就是说，生活在东亚大草原上的先民早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就已经开始吃奶制品。研究人员说，这是目前能够证明东亚草原先民们放牧牛羊并且食用奶制品的最古老的直接证据。 哎呦天哪，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而且我看过，前一段时间我还看过一个科学的一个纪录片，说是比如说欧亚大陆上的人种啊，比如说本来这个地方可能没有人，而且就是它本来是一个孤岛，就是或者比如说新西兰，它本来就感觉四面全是海， 是 人是怎么上去的 啊？ 对吧？会有这种的。后来有科学家说，比如说有很多地方可能在远古的时候还是有路的。 对， 就是它还不是水， 地壳变动之前嘛， 对，然后后来才慢慢的上去了海水，就感觉把它形成了一个就是孤岛一样，是这个样子啊。好，来，咱们既然说到了这个先民已经开始吃奶制品了啊，咱们看看大家都有哪些觉得自己老了的瞬间吧，好不好？ 阿库纳马塔塔说，高帅早， 哎， 我这个年龄早上已经开始自觉的吃早餐了，而且自然的就把秋裤穿上了 啊啊啊！哎呀， 喝个啤酒都想放个枸杞了，老了老了。 来看一下，还有那个苏丹说了，有一次在电梯里突然发现儿子比我高了好多，我才刚到他胸口那儿 啊， 哎，怎么没发现孩子一下就长大了呢？我是不是老了呢？ 啊？那你儿子长得够快的呀，你才到他胸口。 对，这肯定是。其实他应该是一直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年龄。 对对。 也没有意识到孩子的成长。有的时候老觉得，哎呦，孩子还小，孩子还小，孩子还小。突然发现，哎呦，我天哪，怎么这么高了啊？ 是是是是是。 哎 哎呀，刘学院说了，我是从老公拜把子哥们那儿都结婚之后，我突然觉得我老了。怎么回事呢？本来吧，开始呢，2、3个结婚的呀，都是像这个88年的。都是最小的这个媳妇儿了 啊！ 结果后面结婚的他那些哥们儿娶的媳妇儿都是93、95的。 哎呀， 我觉得我咋排在前边儿了？真是老了，也不知道我老公会不会想结婚早了。 哎呦，你看这个女性的危机感啊！那你就得让自己这个魅力啊！ 95的都结，才23就结了。 93、95的，那不是让20的都已经生孩子了，对不对？39岁，孩子已经19岁了。 呦，别激动、啊， 对不对？ 哎、是是是是， 对，哎呀，我天哪啊！这个没有更早，只有最早啊！来看一下，还有那个橘子说了，我觉得今天这话题也可以理解，就是我的头发，现在还是浓密的，现在还是浓密，我到现在为止还是可以不穿秋裤，所以我到现在为止应该还是年轻的啊，很好很好啊。 是，再来说一条吧。雪松说，我31，以前是过年收钱的，现在过年是给钱的 啊。 几年前过年就不守岁了，走路开始手背后了，喝水不喝饮料了，说话都开始一套一套的了。 哎，好家伙！其实今天早上说了是哪个时刻让你感觉自己老了啊？相信很多人都有感慨，回忆了一下。 是， 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让大家这个兴奋一下， 年轻一把， 年轻一把，好不好？ 好， 好，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遍。 开心麻花音乐喜剧《嘻哈游记》12月14日至16日，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上演。哈林、庾澄庆担任音乐总监，超嗨音乐密集笑点，全新西游人设征服全场。关注开心麻花微信购票享优惠。 地下管网是城市运转的生命线，燃气管线更是与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第三方野蛮施工、私挖破坏极为危险，已严重威胁燃气管线安全。挖掘作业前，请谨记拨打96777，北京燃气24小时为您提供施工配合，共同关注燃气安全，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96777。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OL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